Hello， 欢迎收听健康未来事，读懂身心大小事。大家好，我是嘉宾集团执行长李淑媛博士。今天我们邀请到嘉宾集团创办人李文彬总裁来到现场。Hello， 总裁你好。 你好，大家好，大家快乐。 快乐，谢谢总裁。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聊一聊有关于这个呼吸通了的话，心情也会舒畅这一件事情。哈，那我们都知道，人生出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呼吸。好，对我们来讲，呼吸是一种再自然也不过的事情了。不过现代人真的有很多呼吸上面的问题，例如说鼻塞啦、鼻炎啦、鼻子过敏啦，还有鼻窦炎啦，这些几乎好多人都有这样的问题，而且把它视为理所当然了。可是哈，这真的不是小问题呢，因为有时候光是一个鼻塞，就整晚睡不好。那睡不好就完蛋啦，就会造成肝机能哈，也开始疲劳了。好，那像说鼻炎哦，整天打喷嚏，导致呢思路也不清楚，因为会头昏脑胀嘛。所以以中医的角度来看鼻为肺之窍肺开窍 开 于 窍的 鼻 鼻 嘛。 呀， 所以如果鼻子不好，就肺脏有问题，是不是？ 可以是肺脏的累积啦，因为我们鼻子会不通，就是寒气郁结嘛，寒气郁结，鼻子就会产生鼻塞。鼻塞是什么？事实上是痰阻住了，很简单。那个和鼻窦炎没有办法，比如说鼻子塞住了，其实就是说平时累积感冒。一直没有去把它治好，或者根本就是不理它，就会产生这个鼻窦炎。鼻窦炎，整个鼻窦炎，它整个鼻子就不能呼吸，都要靠水呼吸，那是非常的严重。我当初在想这个创造出这个圆筒鼻的时候，就是想到，因为我看到很多这种现象，一发现到感冒，你赶快就要吃药啊。以中国老祖宗来讲啊，我们的祖先啊。这个说有零到一，稍微感到风寒，就赶快去煮那个姜汤来喝，喝到发汗，哎，他就感冒，寒气就逼出来了。啊，但是呢，一般现在的人，尤其年轻人，或者是说现在四五十岁、五六十岁，当初都还不知道的人，都是这样啊，感冒啊，身体力壮嘛，稍微走动一下，哎，症状就不见了，当时没事。其实那个就是已经寒气已经郁结在肺，慢慢累积久了以后呢，就开始产生鼻塞了。更严重的话，就跟整个鼻子就堵住了，就不通了。 整个恶性循环 哎，那我就是专门为这个鼻窦炎严重的鼻窦炎这个设计出来圆筒鼻的，就是说你已经不通了，那就是我除了气出你的。这个风寒感冒的寒气以外，我就专门给他通这个鼻的这个气，就说把它直接打通。气寒通气。 刚刚总裁有讲到说，一感冒呢就要赶快吃药。那我相信我们应该很多人会以为说，赶快吃那一些西药的感冒药，我觉得这一点要多做说明，否则的话，我们的听众可能会有误会哦。因为很多西药、感冒药之类的，并没有把身体里面的寒气排除的功效，比较多都是属于抑制症状。吃了之后，会不会有反效果啊？反而寒气郁结的现象呢？ 这个是这样，你假使说感冒没有将寒气散，中医讲的是散寒，将风寒把它散掉、 所 去 以 除 您 掉。 说感冒就要赶快吃药，是指中药，并 对， 不是西药。 你假使吃西药，它是治标不治本，它是讲说你的表症把它去除掉，其实它的寒气还是没有去除掉，它是凝结于在于你的肺。急症，你说很急的急症其他症状你就去找西医，那是 OK 的，只是一个风寒感冒。很简单，我平时我打一个喷嚏，结果这个太阳穴有一点痛痛，我就吃了川穹草药散，吃了大约6公克，吃下去呢，我的那个头就不痛了， 是。 也不会再打喷嚏了，那个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所以这也是可以一般到这个药房去买的 中 科 药 学 房， 中药，把它列为家庭的必备品。 OK， 这也是一点生活小常识哦，我现在先向的朋友有注意来听哦。这让我想到说在前几年疫情正在严重的时候，那时候呢真的是中医啊在这个阶段发挥一个很大的功效，他们有发现到说染疫的人只要一打抗生素很快就死亡， 对， 最后还是靠中药， 对， 靠这个什么清冠一号之类的中药，那个原理就是事实上是在疏通，把寒气排除，同时降发炎，也是以走肝经为主的吧。 这个从 H1N1 再发展 H7N9 嘛，再来发展到现在 COVID-19 嘛，是这样嘛。 对 啊，其实这个东西啊你用西医治很难治，但是其实中药的话你吃了的时候三天就好了，它就是说基本上它就是气里的风寒，但是我们中医有讲啊，感到风，感到寒，感到暑，湿，感到暑，风寒暑湿嘛，燥嘛，风寒暑湿燥火嘛，啊，这个就是说它的寒气啊，它还有一个叫做风邪，它为什么叫做风邪？这个邪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有无形的邪气。以前讲的是瘟疫啊，瘟疫其实是有瘟神在操控的。现在说什么新冠一号这些，其实政府现在公布的新冠一号，它的效果不是很好。本来我们创造的那个黄流感有没有？黄流感你再严重的，已经喉咙痛的发炎的不得了的，我们黄牛肝吃下去就好了。我因为怎样，我就有气血，其中我就有气血的药。我们中药很多是可以气血的，你气风寒要在气血这样子把它消炎，这样呢马上吃马上好。 对，解风寒消炎这个蛮重要的，因为像我们的赖清德总统他自己本身就有出来讲，他是西医系统培育出来的医学人才，那他呢自己在染疫之后，他说真的整个胸腔是闷住，一直到他喝了清冠一号之后才疏解开来，那时候他才很震惊发现到说原来中医有他的价值在，所以现在他身为总统他也是在扶助就是中医这部分呢能够在台湾有他的立足之地，这就是真的是一个很珍贵的经验啊。所以说在中医学理里面来看，就是说一切都是要以疏通为做主要的导向， 而且这个东西是说你要将寒气把它散开，把它散开还要将邪气驱除掉， 通常邪气都会跟湿热有相关， 这个湿热是没有相关的，湿热是湿热的问题， 所以又不一样。 那个邪气是真的是有那个邪的东西。 因为线上朋友有些会听得说，在讲这个，他们可能不太理解。 不太理解也没有关系，不太理解你就是要去承认，为什么我们中药新冠一号为什么吃了有效，尤其我们的黄牛肝为什么吃了效果这么好，喉咙已经都是痛得要死了，对不对？你吃了以后，喉咙一下就缓解了。那些症状消除，因为我们第一点有散寒驱邪，散寒对不对？在消炎，对啊，在通气， 蛮重要的。总裁，肺属金嘛，那土生金，所以如果说这个长期以来这个肺部机能不好，会不会跟胃有相关？我突然这样想到， 这个、直接关系的， 直接关系， 直接关系。 那我还真的有学到了一些耶。 对，我们的肺气虚啊，肺气不足，就是胃又不好，对不对？ 对， 那就是我们要补中益气汤，补中益气汤就是补你的胃，补胃气，但是补胃气补了，它就会补肺气，肺气就会充足，这样。 所以说鼻子不太好的人啊，鼻塞、鼻炎、鼻窦炎，其实也可以顺便看一下自己的胃平时消化好不好， 对， 有没有说胀气啊、不舒服啊。那如果是话，真正的要去照顾胃，不要说一直猛攻自己的鼻子跟肺部，其实效能可能一半而已。 这个鼻子感冒本来是有的，就是说吃酸中茶疗散就好，有的吃湿神汤就好，会感到会怕冷，感冒会怕冷就是湿神汤嘛，感冒头痛打喷嚏就是川中茶疗散嘛，但是就是说你 感冒吃怎么会吃不好，表示你气虚。所以说你川穹茶条散加这个补充益气，补充益气气一足，它感冒就是发散都出来了。 对，这个蛮重要，我非常有经验啊。先前在前几集里面我就谈到一次这样的经验，哎，我这个染疫之后就是喉咙一直痒都不会好，后来还是真的补了气之后，哎，这个问题才改善呢。哇，真的实在是太奥妙了，我只能说中医原理真的是非常的渊博伟大。那我们要真的了解身体是一个系统，到底根本原因在哪里，我们要了解并且懂得去调理根本上的问题，不能只是一直治标。 对， 如果一直猛攻，这个治标搞不好会引起另外一方面的问题。那请问总裁，您的云铜笔的配方有什么样的特色呢？能够帮助调理鼻炎跟鼻塞这么的有效？ 这个鼻塞不通，云铜笔是专对很严重的症状在受力， 像鼻窦炎那种可以？ 对，就是鼻窦炎啊，慢性鼻窦炎，鼻窦也是我刚刚讲了嘛，鼻子已经鼻塞不通了，就用口呼吸了吧？ 对， 所以你就是说，你不但要补气，还要散寒，啊，还要通鼻气。 嗯， 啊，有一些中药哈，是它可以气寒要通气的，专门通鼻的。你鼻气把它打通以后，寒散掉了，对不对？啊，它有元气可以把它疏通，它自然鼻子就鼻窦炎、鼻阻塞就好了。 那所以说，如果当事人有这样的问题的话，也要特别照顾自己的胃哦。哈， 假使说鼻窦炎的话，当然你炸的东西少吃，但是最主要是不能吃寒冷的东西。 嗯哼， 你寒冷的东西在寒中凝，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说，感冒有痰，就是寒气郁结于肺，肺的精力遇到寒，它就会凝结成痰。有痰，喉咙就会痒。痒咳嗽，把痰咳出来了，喉咙就不痒了，是这样。 OK， 哇，这些真的是生活的小常识诶。好，所以说单从一个鼻子呼吸的问题，我们可以了解到其背后根本的原因。然后说来说去啦，真的就是作息要正常啦，饮食啊不要走偏锋啦，对这些生冷的啦、冰饮啊、油炸啦、辛辣的啊，尽量的去避免啊，多吃这种自然的熟食，也少吃生食。 辛辣的，先根据现在的最近的资讯，你吃太辣的东西也会致癌。 呀，这反正走极端都不会是好事的，调和平衡。 微辣可以有帮助，对消化有帮助，但是太辣的时候哈，反而会灼伤，反而会致癌。 啊，的确，哎，我想起来，我们台中有一位张宝贵女士，她就跟我分享说，他们全家爱吃辣，每一餐都一定要吃辣。然后最近呢，我们在做肠道菌相检测的时候，检测他的这个肠道菌相状态，哎，他都没有坏菌呢，啊，那个好菌少的也很少呢。好，那我们就笑他说，是不是因为爱吃辣，所以好菌坏菌都杀光啊？陈伟汉博士说，哎，其实蛮有可能的。他说，当然这些菌不会消失，好，他吃的这些东西被抑制，所以呢，在检验的时候呢，就看没有看到这些数字的呈现。不过有一个现象，就是他们全家肠胃都不好。哎，全家都是有相当的这个肠胃的问题。然后后来呢，这个他们吃了这个优生菌之后，他们非常的惊讶，马上吃，马上有感觉，马上感觉到舒服了。所以我说，真的是很典型的呢，长期吃啊，把好菌坏菌都给砍光了。 对，那个长期吃辣的是那个人啊，身体一定燥热，他是属于燥热性的。当然辣能杀虫杀菌，因为我们的 好菌坏菌都杀光了。 这我们的那个有没有风炉啊助雷啊螺肉有没有餐雷啊，都要放很多辣椒， 因为要杀里面的虫， 就是要杀里面的虫。 那想杀虫的人，那你就好好的吃辣椒，不过代价就是你的身体会变得很燥热，然后呢可能就会造成肠道黏膜受损，就造成另外一个问题。 对， 所以我刚刚讲的那个例子，张女士的例子，其实她的肠道呢黏膜， 真的是已经受损了。 其实喜欢吃肉的人，大部分啊，大部分都会长痔疮，他的大肠造肉会发炎，发炎气又阻塞，他气没有阻塞不会长痔疮。加上假使气阻塞的话，肺假使说有问题会影响到大肠嘛。 嗯， 大肠的气阻塞的话，它就会长出痔疮。所以辣的东西最量少吃，少辣可以，少辣会帮助消化，会帮助食欲。 嗯， 啊，大辣就是会影响。 所以真的要稍微注意一下哦，哈，这个真的是生活的小常识。那非常感谢总裁今天跟我们谈一谈，哈，这个有关于呼吸通畅的重要性。那芸酮饼是一个蛮好的营养素，能够帮助你来调理。最重要的仍然是以疏通为主。那所以说，要在走在健康的道路上，呼吸顺畅，气机通达，超级重要的。所以我们是需要来自体内强大的动能，才能够支持每一天的活力。那如果你有感到体力不足，精神不济，渴望找到回那份生命泉源的话，下一集呢，我们会跟大家介绍一款非常特别的草本营养，帮助大家来唤醒体内的动能，帮助大家来唤醒体内的动能，然后强化精力哦。非常谢谢总裁。 哎，谢谢谢谢。 拜拜。 谢谢大家。